这么说起来的话，这一年丽华也辛苦 了。哦，我们的朴主播也辛苦了，我们互相 鼓励嘛， 互相鼓励， 互相勉励，对吧？ 对 啊，其实大家在每年年底的时候，跟身边的人，你的好朋友，你的家人，给一个拥抱之类的， 啊， 可能拥抱觉得太肉麻的话，你就说一声今年辛苦了， 对， 他们也会觉得莫大的力量的， 是， 对吧？啊， 没错。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互相的送上鼓励吧。那当然了，我们2018年最后一期的去旅行吧，那马上也要画上句点了。这一年呢，也是除了我们两个互相道辛苦之外， 对， 对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听众们，对吧？ 没错， 有您的支持呢，我们的节目才能够一路走下来。啊，你想想这个两国的合作啊，也是不容易的， 对的。 但是要向这个两国的幕后的制作者，我们的这个 道一声感谢， 对吧？制作人们，你们也都辛苦了， 对，真的很辛苦。 对，听众朋友们呢，也要感谢您的支持。当然了，也希望您能够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度过这个2018年非常幸福的时刻。 没错， 也希望大家能够新年快乐，对吧？哈， 提前新年快乐。 拜拜， 拜拜。 本期的快乐游要和您说再见了。快乐游节目每周六周日下午3点到3点半，晚上8点半到9点为您播出，希望带给您一天的好心情。